起过去，想起自己风不停，发丝理不清想我的心。女人的世界该有人安慰，倾听所想在温暖的怀中安歇，让我随着爱而飞，让我为了爱沉醉，就算流泪，就算心碎，我也不会后悔，不会后悔。 随爱而飞，这是当时台湾流行情歌流水线相当成熟的作品，好像是一扇窗口，让彭羚在台湾的事业迅速的起飞，而台湾的听众也迅速的注意到了这样一把声音，高亢，讲究细节，并且带有浓烈的情感。说起来，这些条件至今仍然是台湾市场是否认可女演唱人的标准。继续的歌来自崔健，《南泥湾》。 唱一唱，唱一唱，来到了南泥湾，南泥湾好地方，好地方。望眼的南泥湾，处处是黄山，

我的孤独已经到站了，守候了曲折，不再闹了，有那么多的忧伤围绕着疲惫的双眼，还凝望着，当人们失落寂寞簇拥着，这样的片刻只想唱歌，还像风中的风筝，有翱翔的旅程，而被遗忘的是那些放开手的人，残忍或不残忍，也不许谁难以割舍，而被遗忘的是那些放开手的人，被遗忘的是放开手的人。 久了，或许真的要学会凡事懂得放手，放手之后就不要再期待风筝会再回来，被遗忘就遗忘了吧，反正最终喝孟婆茶之后都是会被遗忘的，没有期望，没有失望，只有衷心的祝福，应该会快乐一点，或许这就是人生循环不断的人生。水牙的第六感继续要请您听到的歌来自陈慧娴和张学友，爱和承诺。 结果 不能